FM 幺零七三 ，AM 幺零二六，北京城市广播。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多云转阴，有轻雾，南转北风二级转三四级，最低气温6度。明天白天阴有小雨，山区雨夹雪或雪，偏北风三四级转二级，最高气温12摄氏度。今天夜间最低气温6度，明天白天最高气温12摄氏度。以上信息是由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特为本台提供。 路况信息。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教育面对面。 教育一生的话题，对面咫尺的距离，教育面对面，奏响成长最强音。北京城市广播 FM 107.3，每晚相约5点半，教育面对面。 编程是沈从文的代表作，入选20世纪中文小说100强，排名第2位，仅次于鲁迅的《呐喊》。他以20世纪30年代川湘交界的小镇茶洞为背景，以兼具抒情诗和小品文的优美笔触，描绘了湘西地区特有的风土人情。借传家少女翠翠的纯爱故事，展现出了人性的善良美好。我们如何在优美的文字背后看到书中每个人物的人性光芒？作品又是如何恰到好处地彰显着今天我们提出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经典阅读亲子同行系列节目邀请北师大附中语文特级教师邓红，带您换个角度读编程。 欢迎您继续回到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收听北京城市广播正在为您双频同步播出的教育面对面。各位周末好，我是主持人张征。那么在周末为您安排播出的是经典阅读亲子同行，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啊，继续带着大家去品读沈从文先生的编程，当然要从新鲜的角度，不一样的视角去继续的品读。那么在此之前呢，我们先和您进入到今天的每日教育播报，和大家一起了解一下本时段的详细内容。 权威、准确、及时、热辣，全景教育，锁定每日教育播报。 首先进入今天的每日教育播报，一起了解一下本时段的详细内容。2019年高水平艺术团招生12月16号、22号统测，东城青少年教育学院扩容新成立媒介素养学院，24所部属高校按时公布年度报告，高校接受捐赠等情况透明度增强。接下来和您一起了解一下本时段的详细内容。记者日前从北京教育考试院了解到，北京市2019年高校高水平艺术团招生统一测试将于今年12月16号和22号进行。拟参加测试的考生要在高考报名期间完成报名并缴费，根据准考证上的时间按时参加统测。2019年高水平艺术团招生统测项目包括管乐类、弦乐类、键盘乐类、民乐类、声乐类、舞蹈类、戏剧类、戏曲曲艺类等。按照规定，艺术团统测报名与高考同期进行，考生高考报名时要选择参加高水平艺术团招生统测并选定测试项目，填写测试曲目。此外，考生还要在网上缴费系统支付统测测试费，每个项目每人100元。未通过报名资格确认、未缴纳测试费或报名资格现场确认不合格的考生报名无效。东城区青少年媒介素养学院31号挂牌，东城区青少年教育学院再度扩容，将为全区中小学生提供430余门课程。学院成立后，包括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城市广播教育面对面栏目组、北京北青教育传媒有限公司、北京千龙新闻网络传媒有限公司等5家资源单位成为了课程实践基地。 据了解，自2011年起，东城区青少年教育学院先后成立了文艺学院、科技学院、国际教育学院、体制健康学院、社会实践学院、法治学院。据初步统计，2017到2018年度，学院之课程汇集20万人次，同比增长300多。十月底是本年度教育部要求部属高校向社会发布信息公开年度报告的截止日期。记者统计发现，截止到10月31号，24所教育部在京直属高校都按时公布了信息公开年度报告。教育部从2014年开始推动高校三公经费等信息的公开，五年来各高校信息公开的及时性、全面性和透明度都有所增强。记者发现，今年多数高校的报告较往年进一步丰富了内容，尤其在教育部强调的招生信息、财务状况、校办资产状况、接受捐赠及使用情况等方面，内容进一步丰富。但是在教育部今年强调的学科专业动态调整情况等方面，一些学校更新还不够及时。中国消费者协会31号在京发布了农村集贸市场调查体验报告。调查体验结果显示，当前我国农村集贸市场实地体验的评价得分只有67.12分，处于及格水平。其中超过70%的农村集贸市场存在着儿童玩具安全隐患，超过40%市场存在着婴幼儿服装安全隐患，涉及的问题包括玩具棱角突出，容易给儿童造成伤害，儿童玩具细小零件多，容易被儿童误食等。记者日前从德国学术交流中心了解到，德国学术交流中心大部分奖学金要求申请人提供语言水平证明，根据项目的不同，申请时可以提交英语或德语的语言水平证明。据了解，由于资助对象不同，奖学金的设置也有所区别。一般要求英语成绩达到雅思5.5分或托福80分，德语成绩达到德国高校外国申请者入学德语考试2或德福16分。该项目奖学金硕士生每月850欧元，约合6700元人民币，博士生每月1200欧元，约合9400元人民币。记者日前从新西兰领馆了解到，根据最新的统计数据显示，中国学生去新西兰读中学和预科学校的人数增加。近两年，去新西兰入读中学的中国学生增幅达到了20%，入读小学的增幅达到92%。2017年，中国赴新西兰留学人数的增幅达到了13%。好了，以上呢就是今天的每日教育播报，是由张征为您编辑播报的。接下来，让我们和您共同进入今天的经典阅读亲子同行的系列节目中。 《编程》是沈从文的代表作，入选20世纪中文小说100强，排名第二位，仅次于鲁迅的《呐喊》。他以20世纪30年代川湘交界的小镇茶洞为背景，以兼具抒情诗和小品文的优美笔触，描绘了湘西地区特有的风土人情。借传家少女翠翠的纯爱故事，展现出了人性的善良美好。我们如何在优美的文字背后看到书中每个人物的人性光芒？作品又是如何恰到好处地彰显着今天我们提出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经典阅读亲子同行系列节目邀请北师大附中语文特级教师邓红带您换个角度读《编程》。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收听北京城市广播正在为您双频同步播出的教育面对面。各位周末好，我是主持人张征。那么又到了我们的经典阅读亲子同行的系列节目当中了，在今天节目里呢，继续为大家邀请到的是来自北京师大附中的语文特级教师，也是北师大基础教育研究员、全国文学教育名师邓红老师。邓老师您好。 啊，小郑您好。 这一周时间真的是过得挺快的啊。 是的， 上一周呢，我们讲完了这个沈从文先生和沈从文先生的这个编程，等于是带着大家粗浅的，但是又通过一个更新的角度去了解了作者和这部作品啊。 嗯， 那么今天呢，咱们是不是要先从这部作品的标题要跟大家讲起了？ 是这样的哈，我想呢，在继续读编程之前呢，想跟您讲一段小插曲。 嗯，好啊。 啊，就是前两天呢，这个武侠文学大师金庸先生离世了。哎，朋友圈呢纷纷都刷屏啊，来表示这个追思啊、予以敬仰等等呢。啊，我也不例外哈。然后我就把我家书架上的这个金庸全集拍了个照，然后配上了很简短的追思的文字呢，发了出去。 结果呀，我的一个学生看见了啊，然后他就给我发了一个微信来说，说老师，您这周别讲编程了，改讲金庸吧。啊，后来我就跟他讲啊，我说你知不知道啊，金庸最喜欢哪位作家？他说不知道。 嗯， 我说恰恰是沈从文呐。我说金庸先生曾经在他过八十大寿的时候接受了这个南方人物周刊记者的专访，然后记者就问他说，一百年来的中国作家您比较喜欢的有哪些呢？ 嗯 啊，金庸先生他回答说，说一百年有很多人呐，沈从文吧， 嗯， 文字好，路子好。后来我的那位学生听了之后很是吃惊，然后他就说，看来呀，我真的要重新认识一下沈从文先生了。 嗯， 那我想呢，我之所以选择这个重新来品读编程呢，其实也是从这个愿望出发的。在我看来，所谓经典嘛，就应该是常读常新的哈。 对，您看这个金庸先生评价沈从文啊，说是文字好，路子好啊。文字好，咱们从上一期节目当中沈先生的笔下开头的这个一小段的描写就能够感觉得出来。 嗯， 那么说这个路子好， 嗯， 我想究竟怎么路子好？ 嗯， 那么邓老师在接下来节目当中会给大家慢慢的去讲开的啊。 啊，是的， 对，所以我们说呀，就是经常读这些个名家名篇作品，应该说是常读常新。 是的， 那么如果要是常读常新，那你就应该掌握一定的读书的方式和方法。 是的， 嗯，那我们说到这个读书讲方法，比如说从了解作品的题目开始啊，这件事情就很重要了。你看这样的一部作品很简单，就两个字，编程 啊， 这么简简单单两个字，咱们怎么做理解？ 这个题目啊是非常简单，这部书呢也非常的薄，是吧？还记得上一次咱们特别聊了一下编程开头的绝妙之处， 嗯， 那相信大家记忆犹新啊。今天我们就再来看一看编程这个题目。小郑，我想问你一下哈，一提起编程，你首先想到的是哪个地方？ 编程凤凰，湖南凤凰。 凤凰哈， 对， 哎，那么其实不少人呢会跟你一样，就很自然的会想到这个湖南湘西凤凰古城， 对， 特别是现在这个凤凰古城游古城哈，挺热的， 特火的一个旅游景点， 哎，很火的一个旅游景点哈。实际上，因为这个沈从文呢是凤凰人，所以大家自然而然的呢就认为编程呢即凤凰，其实不然，小说里写的是茶洞，这个茶洞啊，它可不是虚构的，而是确有其地。茶洞呢，实际上它跟凤凰还是有着很大的关系的。它具体的位置呢，是位于凤凰古城以北大约100公里左右的地方。它呢是隶属于这个土家族苗族自治州的花垣县。这个花垣呢，这个垣很特别，是残垣断壁的那个垣哈，不是我们今天说的花园的那个园，不是的哈。这个茶洞的地理位置非常特殊，它是重庆、贵州、湖南三省交界的地方，城很小，但是呢，它一脚踏三省，它跟这个重庆的红安古镇呢，仅仅一河之隔，那河呢也就10多米宽，所以这个湘西这个地方，它的特殊还体现在呢，它离这个湖南的省会长沙挺远的。他们管长沙人，你知道叫什么吗？叫外邦人。 叫外邦人，虽然都是一个省的。 对对对，他叫外邦人。而湘西当地的方言呢，跟这个湖南官话区别特别大，反而是四川人呐、重庆人呢，反倒能听懂。这个沈从文呐，跟那个巴金先生，他俩是好朋友。当年这个巴金先生呢，在这个沈从文家住了一个多月，这俩人都不会说普通话。 嗯， 结果呢，他们两个人的交流毫无障碍。你知道为什么吗？ 嗯， 啊，是因为湘西话呀和四川话、重庆话呢，都属于西南官话，所以怪不得我上大学的时候啊，我第一次读到沈从文先生的作品，就觉得异常的亲切。原来是有语言上的一种天然的接近啊。之前我还真不知道。我看着你小张，你皱着眉头哈。顺便我是说一下，我是重庆人。 哦，您是重庆人。 对对对，所以呢，我基本上能够听懂这儿的话。 那您 我是重庆人， 所以我基本上能听懂那点的话。 哦， 小张，你听得懂我的话吗？ 我听得懂您的话啊。这个巴金先生和沈从文先生两个人不是一个地方的， 对，一个是四川人，一个是湘西人， 一个是湘西人，但是俩人说的话还都能听明白。 对，因为西南官话，是属于北方语系，所以您也能听懂，你作为北京人能听懂，他比较好懂。而这个湘西话呢，它就属于西南官话，挺有意思的吧？今年5月10号呢，是沈从文先生去世30周年的忌日。那么9号的时候，我就从北京飞了3个多小时到达贵州铜仁机场。 嗯， 你看，先去的贵州， 先到贵州，不是去湖南省会长沙。 对，是因为这个地方离凤凰是最近的。 嗯， 然后我从这儿转车赶往他的故乡凤凰古城。 嗯， 然后在最靠近他墓地的客栈住下。然后10号一大早呢，我就去他的墓地为他诵读这个编程。 嗯， 并且。且呢啊，去献花啊，来祭奠一下。然后我就从这个凤凰乘坐大巴，开往这个湘西苗族土家族自治州的首府，叫吉首 啊， 叫吉首市。然后再换成吉首市到花垣县的中巴，再换成花垣县到茶洞镇的小巴，就是一路是翻山越岭。啊，穿隧洞啊，跨这个丘壑呀，然后这个巴士吧是越坐越小，路况呢是越来越差，而这个司机开车呢却越来越狂野，然后他嘴里还高唱着苗族的山歌，然后双手吧在方向盘上打节拍，结果吓得我呀一直叫他小心开车小心开车，结果呢他抬起一只手摆一摆表示没有问题，然后嘴里的歌呢一直哼唱个不停歇，我到今天我还记得他唱的那首歌叫他不爱我我爱他， 这是当地的一首民歌吗？ 对，是用苗语唱的，我觉得旋律特别好听，我就问他，我说您唱的是什么呀，他就把这歌名告诉我。所以呢这个湘西的特殊的风情啊，我就在这个路途当中的司机的这种摇摆当中我就已经略知一二了。就这样呢，我前后花了4个多小时，然后换了2次车才从这个凤凰走到了茶洞。您看看，即便是交通如此发达的今天，我们从京城到湘西到茶洞也是太不方便了哈。 确实是，但是虽然路途艰险啊，一路上还让您提心吊胆，但是满眼放去的这个景色是不是越来越美，越来越好？ 是的，而且呢，这个风情哈，从那个司机身上能感受到的是很特别，跟别的地方都不一样，那么所以小说当中的这个编倒很值得我们思考一下了，是吧？那小张，你觉得你读到编程的时候，你觉得这个编字它应该什么意思呢？有哪些含义呢？你觉得？ 您看，咱们一说编，边边角角，就好像就特别不起眼的那个一个角落啊，或者是一个地方，或者要不然就是我们说觉得特别的偏远。你看，我们说边远，或者呢，比如说边境。是吧？ 是是是，所以我们一看编，我们自然就会去组点词出来，是吧？哎，这也是一种读书的方法哈，去琢磨题目的内涵的方法哈。比如说，是不是可以就有很自然组出来什么边界呀？ 对， 边远呢？或者边缘呢？ 哈， 边缘地带，还有刚才你说的边角啊，这些哈。如果我们再结合小说的内容去想一想呢，那么它的含义或许就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去理解了哈。比如说，第一，它是处于边界地带的小山城，既然是边界，好几个地方交界，所以位置上呢，它并不封闭，是吧？不是我们想象当中的啊，是不是一个特别特别封闭的地方，是吧？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它确确实实是一个边远的地区，是吧？远离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第三呢，它也是被边缘化了的小地方。你看上一次我们说到了这个开头，只有一条官路，对吧？哎，被边缘化了的小地方，它很难引起人的重视。另外呢，它是个靠了边的边角地哈，所以呢，很有可能已经被人遗忘了，是吧？所以我相信呢，等大家读完小说或者进一步了解作者之后啊，还有可能对标题的含义提出新的认识和新的见解。比如我呢，就意外地读到了这个沈从文先生，他在1936年3月的时候啊，他对第一版的编程进行教改，他在进行教改的时候，他写了这样几句话，他说，这书用边城或山城、小城才能同军人有关系，同屯戍军相关照，因为正因为 翠翠父亲是树军，顺顺是军人，照料翠翠的是马兵，兵士同城池是不可分离的。你看作者他把这段话呀，他题写在出版的啊，就是第一版的编成的扉页上， 嗯， 应该是他认为特别要紧的话吧。 是的 啊， 我们只知道就是在这个作品当中，像刚才您提到的这些人物的身份，比如是和军队有关系，和军人有关系。 是。 那这个作品它反映的和这个军人或者什么军队、也会有关系吗？ 啊，所以呢，我觉得既然是这个作者他把这几句话啊，他题写在这个小说的扉页上，那作为我们读者，咱们是不是应该特别关注啊？是吧？那我们就来看一下，这一共有只有六句话，然而每一句都含有军人或者兵士的字眼儿。那么咱们好好体会一下哈，他说才能同军人有关系。说明这个作者特别在意这部书与军人之间的关系吧。 嗯， 同屯戍军相关照，屯戍就是指军人驻守边境，这说明呢边城的边字含有边关的意思吧。 嗯， 然后他说兵士同城池是不可分离的，这一句话是不是特别容易让我们联想到什么人在阵地在， 对， 是吧，兵在城在这样的意思呢。 嗯， 所以那么军人那种护城守边的含义是不是就不言而喻了呢？而且我们还得知了他是在边城、山城、小城这三个词当中啊，他进行了一番选择，最终确定了以边城为小说题目的，是不是挺意外的？ 是的， 啊，所以咱们以前读这部小说的时候，是不是很少有人往这儿想吧？ 嗯， 还有啊，我不知道你知不知道黄永玉先生，他被称为是当代画坛的鬼才和奇才。黄永玉先生呢，他是沈从文先生的表侄，他为这个表叔沈从文题写的墓志铭啊，只有两句话，叫做一个士兵要不是战死沙场，便是回到故乡。在这里听出来了吧，他特别强调沈从文是一个士兵。我们心目当中沈从文不是一个大作家吗？ 对， 对吧？可是在他心目当中，他说沈从文是一个士兵，是不是颇耐人寻味哈？那么我就在想啊，这个士兵眼中和笔下的这个边城会有着怎样的特征，怎样的故事，怎样的画面呢？ 嗯， 所以正像您刚才所说的，了解文学作品的题目特别的重要。同时呢，我针对您刚才提出的问题，说这一部编程是否可以理解成在很偏僻的小城呢？那么我的回答想是这样的，我说是，但绝对不仅仅是哈。 是的， 就是编程这个题目实在是有着太多太丰富的内涵了，值得我们深入到字里行间里面去仔细的品味，同时呢还需要我们尽可能的去拓展阅读各种各样的资料，来帮助我们反复的探究其中的奥秘。 没错， 您说是不是？ 是的， 啊， 您看刚才邓老师这么样一讲，编程就这个标题啊，这小说的名字这两个字啊，有太多的内容需要我们仔细的去研究它。其实对于我来讲，无论如何也想象不到这部作品，这部作品的名字和这个军人能够给它搭上联系，而且我更想象不到的是能够将沈从文先生比喻成一位军人。因为我们读沈从文先生的作品，感觉就是您说的田园牧歌是柔柔弱弱的那种感觉。如果你要说哪个作家是一个军人，你可以说鲁迅啊，他可以拿他的笔去写这种檄文，然后去当成武器， 做刀枪哈。 对，但是无论如何，你想象不到沈从文先生，他也是一个军人啊。所以呢，那我们就需要更加的深刻的去理解这一部的作品了。好了，那么我们这个时间段，咱们先读这个作品的标题，就先读到这儿。那么对于边城，在它的地理坐标位置之外，是不是还有更加深刻的含义？我们在稍后时间段再请邓虎老师为大家做详细的讲解。好了，那么这个时间段先暂告一段落，在整点广告之后，欢迎大家继续回来。

明天白天阴有小雨，山区雨夹雪或雪，偏北风三四级转二级，最高气温12摄氏度。今天夜间最低气温6度，明天白天最高气温12摄氏度。以上信息是由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特为本台提供。 路况信息。 教育，一生的话题。对面，咫尺的距离。教育面对面，奏响成长最强音。北京城市广播 FM 107.3，每晚相约5点半，教育面对面。 编程是沈从文的代表作，入选20世纪中文小说100强，排名第2位，仅次于鲁迅的《呐喊》。他以20世纪30年代川湘交界的小镇茶洞为背景，以兼具抒情诗和小品文的优美笔触，描绘了湘西地区特有的风土人情。借传家少女翠翠的纯爱故事，展现出了人性的善良美好。我们如何在优美的文字背后看到书中每个人物的人性光芒？作品又是如何恰到好处地彰显着今天我们提出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经典阅读亲子同行系列节目邀请北师大附中语文特级教师邓红，带您换个角度读编程。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7千赫，收听北京城市广播正在为您双频同步播出的教育面对面。各位周末好，我是主持人张征。周末为大家安排播出的是经典阅读亲子同行节目。在今天节目里继续为大家邀请的是北京师大附中语文特级教师、北师大基础教育研究员、全国文学教育名师邓红老师。邓老师你好。 你好。 刚刚呢，我们在这个时间段当中和大家一起呢是品读的沈从文先生编程这部作品的标题 是、 编程。最后呢，我们留了一个小的问题，我们说这个编程感觉它就是一个很偏远的一个地方，而且呢我们知道在这样的一个偏远的地方呢，读过书的朋友都知道里边有太多散发着人性光芒的这样的这些个人物啊。所以呢你现在一说起编程来，大家都会感觉很多的这种人物形象都是历历在目的。但是我突然之间呢又有另外的一种感觉，就是这些人物呢又是那么真实，但是你又觉得他离你很遥远。因此呢我们就有这样的问题，就是编程在它的本身地理位置之外，我们觉得它是很偏远的，是不是还有它另外的一层含义， 就是编程它是不是只有这么一个地理位置的地理区域的这么一个含义，是吧？这个编程它确确实实它在文中它指的是湘西，是吧，茶洞那一片特殊的区域。但是呢编程当中只要有了人，它必然就不只是一个地理环境了，是吧？它还是一种不同的文化，不同的价值的一种象征。那么只要我们来梳理一下这个编程当中的人和人情啊，我相信大家就会感受到其中蕴含的那种特殊的文化内涵。我呢觉得可以从4个方面来观察。如果对这个小说的内容有一定了解，在这个基础上呢，我们会发现作者先写了城里的基本的住户，这里就有我们前面讲过的那些个住在桃啊、杏儿啊这些个桃花、杏花里边的这些个寻常人家。那么我们第一讲啊特别分析过，在这样的啊自然环境里居住，那听着就是那么的自然和美好，是不是啊？另外呢，这里它还有解甲归田的军籍住户。那你想想军人什么时候解甲归田？不打仗了呗，对吧？那么还有呢，吹号消磨时光的号兵。哎，这很有意思哈，号兵吹号那是为了集合呀，为了执行一些个任务啊。可是在边城里边，号兵吹号呢是为了消磨时光，挺新鲜的吧。还有呢，仿佛并不存在的驻军，那么这只能是在安定的情况之下才会有的景象吧，对吧？仿佛并不存在，就好像我们这城里有警察，可是呢我们老也看不着警察，那说明什么呢？ 说明这个地方很安定，是吧？哎，是这样。还有呢，他说贱货还会看到把柴劈好了啊，然后呢把柴堆成一堆一堆的，一座一座宝塔的男子。你看看劈柴的男子，当我读到这儿的时候啊，我第一个啊反应是什么呢？想起了是诗，就是从明天起，做一个幸福的人，喂马、劈柴、周游世界，这是孩子的著名的诗篇，叫《面朝大海，春暖花开》，对吧？也就是说，在这里劈柴象征着什么呢？是一种宁静的幸福。他说从明天起做一个幸福的人嘛，对吧？另外呢，在这里还见或能够看到的是啊，身着南部衣裳，挂着白布扣花围裙，边劳作边闲聊的主妇们。我们看一下这些个主妇是在劳作干活，可是是边干活边闲聊，所以呢是比较自在的哈。另外呢，他们穿的衣服呢是蓝布衣服，还挂着白布啊扣花围裙。那么你看，蓝和白是很素雅的、素净的哈，哎，朴素的这样的衣裙的。所以，那么我们把这些集合在一起呢，我们基本上可以看到，边城里边的这个基本的住户生活呢，是不是有一派平和呀、安详啊，同时单纯的哈这样的状态。所以读到这样的文字，看到这样的人，看到他们这样的生活，是不是特别容易就让人想起像什么现世安稳、岁月静好这样的句子来哈、哎，这是首先写的是这个。接下来呢，他写的呢是热闹的河街人，城里边的人比较的安静，那靠着河靠着码头，它是有河街的呀，所以城里不只有寂静。因为这个地方呢，我们前面讲过它是多省交界，所以它虽然偏僻，可是它不封闭。用文中的话说，他说它是川东商业交易的接头处，于是呢我们又看到各行各业呢装点的这条河街啊，还有呢打扮齐整啊热情待客的小饭店的女掌柜，这是作者哈重点去描写的啊，还有打趣调笑这个女掌柜的过路人，还有吃各种码头饭的生意人等等等等啊，热热闹闹的街呀、来来往往的人。哎，这里的河街上的人很有意思，他们一个个啊都是以情为重，以利为轻。那凭什么我这么说呀？那你看书里他是这样写的，他说他们来到这里大多数倒是在联欢，有意思吧？联欢，这个河街上的人大部分都是生意人呢、他们做生意居然是以联欢为主，也就是说边城的经济啊贸易啊居然都是在人情关怀当中进行的，是不是很不可思议？ 对， 紧跟着的呢是更不可思议的特殊户。那么什么叫特殊户？我相信看过这部小说的人呢、一定会对这部分内容有着很深刻的印象。这个作者笔下的这群人呢，就是靠着河街上的商人呢，靠着码头边的水手们过活的妓女们。那么你想，妓女们在常人眼里啊，在我们的一些个老话里头啊，这类人是最无自尊，是吧？最无情义可言的人了吧，是吧？因为他们就为了活着，是吧？可是你看看这里的啊，边城里边的妓女啊，书里是这样写的，他说既重义轻利，又能守信自约，即便是娼妓也常常较之讲道德知廉耻的城市中人还更可信任。对妓女做出这样的称赞，新鲜不？你觉得？ 对 啊，特别新鲜，是不是？那么我们仔细一读书中他是这样写的，他说由于边地的风俗淳朴，便是做妓女也永远那么浑厚。那么读到这儿我们才知道啊，原来这些个特殊群体啊，这些个人他们的浑厚的人性是这个边城淳朴的风俗教化出来的啊。那么这是第三类。那么最后出场的呢是不同凡响的掌码头者了，也就是说茶洞小城的中心人物是顺顺父子，还记得吧？ 对， 哎，顺顺父子就向我们走来了。你看看书里这个作者有多么欣赏他们。首先啊，这个父亲顺顺 作者写他是军人出身，后来呢，哎，成为了城里的豪杰一般的人物，对吧？他靠着船运勤劳致富，他不凶不恶不贪，大方洒脱，而且呢，他在这个码头上主事儿啊，他公正无私，而且还啊同情弱者，慷慨侠义，于是他就赢得了众人的敬重。同时呢，他自己还言传身教哈，他把自己的儿子培养得出类拔萃。不知道小张有没有印象哈？这书中他的两个儿子呀、啊，这两个年轻人结结实实的像什么呢？他说像小公牛，而且呢，他们能驾船，能浮水，能够走长路啊，而且他们跟船做什么呀？跟船去做伙计啊，干什么活呢？拉纤， 嗯 啊，跟着那些船夫一块拉纤，而且拉头纤， 嗯， 小任，你知道拉纤吗？ 江边的这个纤夫 啊， 因为河水太浅， 嗯， 如果装载货物太多的话，容易船会被搁浅， 哎、嗯， 因此就要岸上有纤夫来拖着这个船向前。 哎 前行 是是是、 啊嗯、是一个特别苦的一个活， 特别苦。 对， 那么拉纤拉头纤呢， 嗯，那就是第一个呗， 第一个他是最吃力的， 最吃力的。对， 你看这个是长码头者，是不是啊？哎，那就是当地的头号人物了，对吧、嗯、可是你看他让他的两个儿子干什么事儿？是拉头纤，也就是承担重任，吃大苦，去下大力。另外呢，让这两个儿子呀跟着这些个伙计们吃粗食， 嗯， 一起睡硬船板，走旱路，不论冬夏寒暑啊，遇到那些个土匪啊，遇到歹人，动刀子，然后肉搏战，无所畏惧。但是同时呢，对乡亲们呢，啊，对周围的人呢，又是特别的和气啊，亲近人，一点的都不骄傲，不懒惰啊，不浮华，也不仗势欺人，对吧？这都是书上说的。这个哥哥大佬，他的名字叫天宝，是吧？更像这个父亲，像爸爸，豪放豁达，不拘小节。弟弟二老啊，叫挪送啊，神送的啊，神送的孩子啊，他更随母亲一些，秀拔出群，他赋予感情，而且呢，书中描写他美丽的很，茶洞人呢赞美他像谁呢？赞美他是岳云。 嗯、 啊，这个岳云就是那个戏台上啊，一般来讲他的行头都是白马银锤啊这样的英俊小生，哎，他是在我们民间家喻户晓的少年将军，对吧？这个岳云呢，可不是我们一般意义上的英俊小生，他是自幼习武，12岁呢，岳云就从军，他就被他的父亲岳飞呢编到他的部将张宪的队伍当中，当了一名小卒。 嗯， 他呢后来就每天就勤学苦练呢，啊，可谓文武双全啊，人们都说他大有他的父亲岳飞的风范。所以呢，我们总结起来，以上这些就是边城人，他们或是这个安详平和的。或者呢是心地纯良的哈，或者是慷慨侠义的，或者呢就像这两个啊儿子一样是勇猛强劲的。那么再加上啊这个城邑里外古渡口那位尽职忠厚的老船夫，以及他那个乖巧的啊纯真的善良的孙女翠翠， 嗯， 那么我想呢，边城人的整体形象就特别鲜活的立在我们面前了，是吧？ 是的。 那么、他们的品行与他们所依存的，我们前面讲到的哈，翠山呐、啊、清溪啊、白塔呀、啊，那么的和谐，是吧？那么的融洽。也就是说，在这里呢，这个自然美与人性人情的美呀、啊，就称得上是交相辉映相得益彰了吧？ 是的。 那由此可见呢。边城是不是不仅仅是一个地理区域，更是一种美的文化、美的价值体现了吧？ 对，这是一个文化和价值的一个综合体， 哎，综合体现 是吧？啊，这个人物，他们的性格，他们的品行和这里的青山绿水的这种自然风景，相得益彰， 是 没有任何的违和感， 真的 啊，现代话讲就是没有任何的违和感， 真的。然后接着呢，我们再来看哈，我们再来读小说的第三章， 嗯， 很多读者呢，看了边城以后吧，特别喜欢这个边城这个地方的特殊的民风民情， 嗯， 那么在这一章里面呢，它重点就描写了端午的这个赛龙舟的这个活动， 嗯， 这是茶洞边城啊特有的节庆活动。可能你会说了， 这端午节呀、啊，是咱们中国最传统的节日之一了，是吧？哎，那天南地北呢，各处都过，有啥新鲜的呀？我想说，肯定有啊。 嗯， 只要我们仔细品读这一章的第三段，你一定会发现这个沈从文先生啊，把他写的是那么的与众不同。啊，我们也可以梳理出好几个方面呢。 那我们和大家一起来听一听沈从文先生在这部作品当中是怎么描写端午节这个中华传统节日的。 好的，好的。 端午日，当地妇女小孩子莫不穿了新衣，额角上用雄黄蘸酒画了个王字。任何人家到了这一天，必可以吃鱼吃肉。大约上午11点钟左右，全茶洞人就吃了午饭，把饭吃过后，在城里住家的莫不倒锁了门，全家出城到河边看划船。河街有熟人的，可到河街吊脚楼门口边看，不然就站在税关门口与各个码头上看。河中龙船以长潭某处做起点，税关前做终点，做比赛竞争。因为这一天，军官、税官以及当地有身份的人莫不在税关前看热闹。 听了您啊刚才这么一读啊，是不是我们马上就能感受到它的与众不同？ 嗯， 第一是体现出啊这个地方过端午节啊，赛龙舟啊，是不是规模浩大？ 对， 全民参与， 全城人都出动。 对，所以我说堪称倾城之恋。 嗯， 对不对？你看看这个作者他使用的语言，我数了一下，有3处用了莫不，还有1处是任何人家， 嗯， 还有2处是全家。你会发现是不是全都是绝对化的语气， 嗯， 表明无一例外， 对， 对不对啊？概莫能外，对吧？那么这是不是特有那个军人步调一致那个高度统一的风范呢？ 嗯 啊，然后呢第二呢，这个我们接着往下啊去品读这个文字，你还能感受到啊，他的这段文字描写端午节的这个节庆活动啊，他特别突出比赛当中的军人气概。你看军人哈，那个肋骨助威啊，还有呢这个旁边的哈那些个观众哈，哎那个焦急的哈，急切的在那儿等待着哈这个比赛的结果，然后呢整个的参赛的观战的哈，形成了一浪高过一浪的哈这么一种特别激动人心的这么一种比赛的，可以说呢好像刮起了飓风似的啊。而且你看作者他在这儿引用了抗金英雄梁红玉和牛皋的故事，就是说呢画面当中呈现的和作者他引的这些典故都是直接就把人带进了那些著名的战役当中，所以这让人联想到他的这个比赛就堪比著名战役，对吧？而这些个战役呢都是表达什么的呀？就是抗金呢、啊、是吧，表达民族的哈那么一种爱国的一种情怀，对吧？所以从这样的描写里头，是不是就我们就能体察到这个茶洞人对兵士的敬重，对这个忠义爱国呀，对这个勇猛刚强啊这种精神的哈一种欣赏，对吧？第三呢，他在这段文字里头啊，这个活动节庆里头还特别细致地描写了这个赛手们呢遵规守矩，特别崇尚合作，而且呢团结一致啊，简直在我看来，我觉得简直就像那个《诗经》里边的那个“岂曰无衣，与子同袍”，哎，就好像这个军人他们在这个合作当中啊，这个勇往直前啊，去这个夺取胜利哈、啊，是这么一种劲头。最后呢，也是第四方面呢，这个作者呀，他还直接叙述在这个节庆活动当中那种特别的军民同乐的和谐与欢腾。那你看看我们在别的地方庆祝端午节的时候，那一般都是老百姓自己的哈一些个活动，他们有军人参与的。那在这个城里头边城里头啊，因为他是屯戍军带的地方是吧，所以他这种军民同乐的这种特征就特别明显。所以只见的这个河水翻浪啊哈，只听的人声鼎沸啊，然后船与船呢在那儿同争啊，人和鸭子还那儿哈共同的这个竞赛了，感觉到恨不得是天地山川都在欢笑，是吧？那么我想这样别致而特殊的民俗民情是不是特别叫人大开眼界？ 对 啊，那它彰显出了边城人在美丽山水当中那种怡然自得呀，那种 快活刚健，那种从容上意的生活与精神状态，是不是就再一次证明了这个边城它不仅仅是一个地理区域，它更是一种特殊的文化、特殊的价值的体现呢？ 嗯，确实是这样的。我们在这个沈从文先生的字里行间当中，你都能够有这样的一种感受啊。那么这个呢，就是说我们已经突破了边城茶洞这样的一个小城的地理的概念， 是， 而从中你能够体察到沈从文先生为什么不用小城啊，而用边城啊，体察到了啊，这个作者他起这样的一个标题的一个用意。 对，也多多少少消除之前的我们的一些疑问。 嗯， 为什么他要那么强调军人？ 对， 为什么他要特别强调城池，是吧？ 当然我们讲到这儿呢，会有很多的听众朋友说，哎，这都是现代人重读这部作品你们所想象出来的。那究竟沈从文先生是不是像你们说的那样想的呢？我们在第三时间段的节目当中，我们再请邓红老师给大家做分析吧。 好的， 嗯，好了，那么我们这个时间段呢，先暂告一段落，在半点广告之后，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今天为大家安排播出的《品读经典，亲子同行》的系列节目当中。 《边城》是沈从文的代表作，入选20世纪中文小说100强，排名第二位，仅次于鲁迅的《呐喊》。他以20世纪30年代川湘交界的小镇茶洞为背景，以兼具抒情诗和小品文的优美笔触，描绘了湘西地区特有的风土人情，借传家少女翠翠的纯爱故事，展现出了人性的善良美好。我们如何在优美的文字背后看到书中每个人物的人性光芒？作品又是如何恰到好处地彰显着今天我们提出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经典阅读亲子同行系列节目邀请北师大附中语文特级教师邓红带您换个角度读边城。 少年

教育面对面，奏响成长最强音。北京城市广播 FM 107.3 每晚相约5点半，教育面对面。 编程是沈从文的代表作，入选20世纪中文小说100强，排名第二位，仅次于鲁迅的《呐喊》。他以20世纪30年代川湘交界的小镇茶洞为背景，以兼具抒情诗和小品文的优美笔触，描绘了湘西地区特有的风土人情。借传家少女翠翠的纯爱故事，展现出了人性的善良美好。我们如何在优美的文字背后看到书中每个人物的人性光芒？作品又是如何恰到好处地彰显着今天我们提出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经典阅读亲子同行系列节目邀请北师大附中语文特级教师邓红带您换个角度读编程。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收听北京城市广播正在为您双频同步播出的教育面对面。各位周末好，我是主持人张征。在今天我们为大家安排播出的经典阅读亲子同行的系列节目当中，继续为您邀请的是北京师大附中语文特级教师、北师大基础教育研究员、全国文学教育名师邓红老师，带着大家一起品读沈从文先生的《编程》。邓老师您好。 您好。 好，我们呢进入到这个时间段，要和大家呢继续来分析沈从文先生《编程》这一部作品，特别是它的标题。刚才呢我们请邓老师给大家分析的很深刻的这样的这个内容。那么作为我们现代人来讲，我估计会有很多人在问，这都是我们现代人用现代的眼光你去读这一部上世纪30年代作家写的这部作品，你们的理解。那么我们现代人的这个理解是不是真的就代表了沈从文先生，人家作者本身真的是这么想的吗？ 您的这问题提得特别好，因为经常我们带着学生进行文学作品分析的时候哈，就会有学生就说，老师，这是不是您的理解呀、是吧？那人家作者他怎么想的，或者呢人家作者他的意图是什么，您就摸得这么清楚吗？就是我们先呢要了解作者，把握作者意图啊、思想情感怎么样的，我们不能够就是孤立的去揣测，对吧？我们一定要呢从作品出发，是更不能够凭空啊自己在那儿猜。所以呢这个细读文本是我们前面一直强调的。另外呢还有一个好的办法，就是我们可以结合这个作者自己对自己作品的分析，或者像刚才我们讲到的哈、他自己的这个校改文字啊，哎，他自己的写的文章提到相关的作品啊，哎，这些文字我们切不可放过。那么接下来呢我就给大家读一读这个沈从文先生在编程题记里头写到的文字。那实际上我们同学在读编程这部作品的时候，很多人是根本就不看这个题记的，他直接就进入到故事内容，只专注于故事情节，一看这情节太简单，马上一甩，不好看这本书啊，常常是这样的。所以呢我们通过这个节目呢，实际上也是要告诉我们广大同学哈，题记是一个很好的办法，带着我们最快啊更加深入的走进这个作者啊他的心灵深处。那么下面我们就来看一下这题记写的文字。沈从文说，我对于农人与兵士怀了不可言说的温爱，因为他们是正直的、诚实的，生活有些方面极其伟大，有些方面又极其平凡，性情有些方面极其美丽，有些方面又极其琐碎。我动手写他们时，为了使其更有人性、更近人情，自然便老老实实地写下去。另外他在一篇叫做《从文小说习作选待续》的文章当中，他提到编程，他又这样说，他说，这世界上或有想在沙基或水面上建造重楼结阁的人，那可不是我，我只想造希腊小庙， 选山地做基础，用坚硬石头堆砌它，精致、结实、匀称，形体虽小而不纤巧，是我理想的建筑。这神庙里供奉的是人性。小张，你注意到没有？这两段话呀，都提到一个关键词，就是人性。 人性， 哎，就是人性。 所以在这个小说当中，我们说接下来要和大家去分析的那些个人物，实际上作者重要体现的也是他们身上所散发出来的人性的这种光芒。 对，也就是说，对茶洞人的人性书写才是编程的核心价值所在。编程呢，正是沈从文心中的希腊小庙，这里供奉着编程人古朴而纯良的啊，正直而刚健的啊，真诚而勇毅的民俗文化与他们的精神。哎，小张，你还记不记得开头我们提到过这个金庸先生吧？ 对，您说这个金庸先生，说这个世纪他最喜欢的哪个作家？脱口而出就是沈从文。 是的，沈从文先生最得这个金庸先生欣赏。那么金庸先生呢，说自己受沈从文的影响最大。我想是因为他跟湘西也有一段不解之缘吧？您知道吗？ 金庸先生和湘西还有不解之缘 啊？是的，是的啊。那么，在2000年的时候啊，这个金庸先生在湖南的岳麓书院的一次演讲当中，他说我的小说里面最好的一个女人是湖南人，最好的一个男人也是湖南人。小张，你想知道是哪个女人和哪个男人？ 因为说来惭愧，我读金庸先生的作品真的是不多啊，所以这我还真没有太过去研究金庸先生这么多部作品当中哪个人物是湖南人。 其实以前读过很多啊这个金庸的作品啊，那个包括我家先生啊也特别爱这个金庸作品，包括我周围很多朋友哈，就不用说了哈，学生啊什么的，那很多这个金庸迷啊哈。但是一问这个问题呢，好多人都不知道，所以你说你不知道呢，太自然不过。问我第一时间我也不知道，我也不知道这个金庸先生他最喜欢的哈，他自个儿觉得的最好的女人是谁？比如说我觉得他的小说里边最好的一个女人是谁？是这个黄蓉啊， 对 对不对？最好的一个男人应该是郭靖啊，是吧？但是金庸先生不是这样的，不是这样想的。所以我觉得这个问题非常有意思。金庸先生他所说的这个最好的女人呢，指的是《飞狐外传》当中洞庭湖边的这个程灵素。他说呀，这位姑娘相貌并不好看，但是很聪明，内在非常美，个性非常好，对爱情很忠诚，是一位可敬可佩的湖南姑娘。而金庸先生所说的最好的男人呢，是这个《连城诀》里边的男主人公。其实我对这个男主人公的印象并不深刻，但是他却是金庸先生心目当中的哈最好的男人。小说里边啊，这个主人公狄云他就来自湘西，那这个金庸先生说这个角色武功不是很高，人不太聪明，但是个性很淳朴，对朋友很忠实，对所有的人都非常好。那么我们就会问了，为什么金庸这位武侠大师这么钟爱湖南人呢？哈， 对呀， 我相信如果听众当中有湖南人的话，他们太高兴了，是吧？太自豪了哈。是有这么一段经历哈，在这个1942年的时候，金庸呢，他的这个高中生涯呀，是在这个日军的轰炸当中结束的。而这时候他的妈妈已经去世了，亲人们呢都远离家乡去避难了。那金庸呢，在当时啊彷徨无计当中，他下定决心，他想去这个我的老家哈，当时是陪都重庆，他想继续求学之路。结果这年的这个冬天呢，他经过长途跋涉啊，然后呢他先是到达了湘西，而这个重庆呢依然遥不可及，可是他路费却花完了，所以他就进退两难。在这个时候啊，是他的一个湖南的同学收留了他，就把他带到了自个儿的老家，在哪儿啊？湘西泸溪、在这个地方安顿了下来。那么这一段经历啊，那么就把这个湘西人的那种善良与淳朴深深地植入了金庸的心灵。你想啊， 战乱当中，是吧？把一个同学领到家里，还住两年，是吧？这很难得的。所以这个金庸先生后来他曾经这样回忆说，他说抗战时我曾在湘西住过两年，那地方就是沈从文编程中翠翠的故乡，当地汉人苗人没一个不会歌，就是谁都会唱歌。你看我那个去那个湘西的路上，不是还遇到哈这么一个司机吗？哈，哎，他说当地的汉人苗人没有一个不会歌唱哈。他说我就用铅笔一首一首的记录下来，总数有1000多首。也就是说，这1000多首对于一个作家来讲，它是多大一份这个财富啊，哈，素材啊，创作的灵感可能很多就从这儿来了，是吧？所以我们是不是可以这么说，就是湘西的这种奇山异水啊，风土人情啊，还有它的特殊的民俗民歌啊等等等等，早已经深深的烙印在了哈这个金庸先生的脑海里了。而湘西人那种特有的那种爱憎分明啊，特别是那种轻生命而重承诺，是吧？轻这个钱财而重情义的这么一种古朴的侠义的精神呢，哎，给予了金庸这位武侠大师丰厚的精神的滋养啊。所以如此说来，湘西边城还仅仅是一个地理区域吗？ 确实是这样的啊。这个问题其实大家自己内心当中都有一个很标准的答案了。邓红老师今天是结合着金庸先生的一些个作品，然后包括这个武侠作品当中的一些个人物啊， 是 我们和这个湘西还能够产生丝丝缕缕的这种联系啊。 对，没想到。 对，这个我想也是给大家重读金庸先生这个系列作品，也给大家打开了一个新的思路和视角。 对， 所以大家呢，未来在读金庸先生作品的时候，也不妨看看，在一些个故事情节、故事场景，还有人物的这个描写上，是不是有湘西的影子？ 有很多很多影子，以后我们慢慢说。 好了，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北京城市广播每个周末为您安排播出的经典阅读亲子同行节目。今天呢，我们继续邀请北京师大附中语文特级教师邓红老师带着大家去读沈从文先生的《边城》。 边城是沈从文的代表作，入选20世纪中文小说100强，排名第二位，仅次于鲁迅的《呐喊》。他以20世纪30年代川湘交界的小镇茶洞为背景，以兼具抒情诗和小品文的优美笔触，描绘了湘西地区特有的风土人情，借传家少女翠翠的纯爱故事，展现出了人性的善良美好。我们如何在优美的文字背后看到书中每个人物的人性光芒？作品又是如何恰到好处地彰显着今天我们提出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经典阅读亲子同行系列节目邀请北师大附中语文特级教师邓红带您换个角度读边城。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收听北京城市广播正在为您双频同步播出的教育面对面。各位好，我是张征。今天我们的品读经典亲子同行节目呢，继续邀请北师大附中语文特级教师、北师大基础教育研究员、全国文学教育名师邓红老师带着大家品读沈从文先生的《边城》。我们呢和大家一起了解了这部作品的题目，也了解到了其实这部作品它的标题已经超出了地理范畴之外了啊，有着很深刻的含义在其中。那么在这个读书当中，其实大家也能够特别深刻的感受到，比如说对于人物的描写，然后对于这个生活场景的这种描写，感觉它离我们现在的生活呢又相对的遥远。 是的， 感觉就是像我们内心当中的乌托邦一样 啊。 在这个作品当中是不是会有更多这样的内容呈现 啊？我觉得您的这感觉非常非常的对哈。我们一说起边城啊，我们都觉得好像是我们理想的哈那么一个地方。前面呢我们说了，边城是沈从文精心打造的希腊小庙啊，那种美的自然，是吧，美的风俗，还有特别是美的人性人情，让这个边城茶洞看起来是那么的完美无瑕，对吧？ 可是话又说回来了，这个世界上真的存在着完美吗？ 对呀、啊，我觉得里面有很多的情节真的就是特别完美的那样的一个场景、嗯、我们和大家分享一个小的段落好不好，邓老师、 啊、好的好的好的、嗯、 两省接壤处11年来主持地方军事的，注重在安吉保守处置，积极得法，并无变故发生，水陆商务既不至于受战争停顿，也不至于为土匪影响，一切莫不极有秩序，人民也莫不安分乐生。这些人除了家中死了牛、翻了船或发生别的死亡大变，为一种不幸所绊倒，觉得十分伤心外，中国其他地方正在如何不幸挣扎中的情形，似乎就永远不曾为这边城人民所感到。 那么这一段呢，他介绍这个茶洞啊，远离战乱苦难是吧？人民呢都安乐有序、 嗯、 啊，除了家中的死亡大事啊，似乎永远感觉不到别处的不幸。那这像不像陶渊明的《世外桃源》？ 对 啊，里头有这样的句子：“竟不知有汉，无论魏晋”，是吧、嗯？另外呢，他说：“一切莫不极有秩序，人民也莫不安分乐生。”那么作者在这儿就用了一切，而且两次用莫不。那像这样的这个语言呢，都是绝对统一，没有例外的。那你觉得真实吗？ 嗯， 对吧？另外，我们再听一听作者在这里用了"似乎"这个词儿，是不是也不由得让人怀疑呀、啊？ 嗯， 是吧？嗯，好，我们再读。 边城所在一年中最热闹的日子是端午、中秋与过年，三个节日过去30-50年前，如何兴奋了这地方人？直到现在还毫无什么变化，仍是那地方居民最有意义的几个日子 啊。那你看这一段哈、啊，让我们觉得特别奇怪，就是茶洞城啊，它从过去到现在这个时光的流逝，不是根据外部世界的这种历史的阶段，也就是我们今天说的哪年哪月呀、啊 嗯？ 啊，什么哪次革命啊？啊，什么大事件呢、啊？等等，不是根据这些来加以衡量的，而是呢，只有通过本地的那个一成不变的几次节庆活动，才能够察知的，也就让我们感觉到这个茶洞人的生活似乎是循环往复的，好像一直处于一种无时间性的静谧而单纯的状态里边，那这种状态是不是很新鲜呢？ 对 啊，同样的场景呢，在第二章当中也能看到， 一切总永远那么静寂，所有人民每个日子皆在这种不可形容的单纯寂寞里过去。一份安静增加了人对于人世的思索力，增加了梦。在这小城中生存的个人，自然也一定皆各在分定一份的日子里，怀了对于人世爱憎必然的期待。水面上各事原本极其简单，一切都为了一个习惯所支配，谁个船碰了头，谁个船妨碍了另一人别一只船的利益，照例有习惯方法来解决。为运用这种习惯规矩排条一切的，必须一个高年硕德的中心人物。 你看到没有，这两段啊，前面分析那种相似的词语又来了。 嗯， 比如说一切总永远， 是吧， 所有人民皆一定必然，是不是又是那种极其绝对性的词语？ 嗯， 另外呢，不管多少代啊，生活无一例外都处于那种神秘的循环里边，对吧？按部就班的度日，比如说照例啊、习惯呢、啊、还有这个规矩啊，这样的字眼儿不断的在重复，也就是说这个时光啊停滞不前，而生活呢始终如一，也就是说在湘西边城这个美丽的地方啊，是美丽的自然不变，然后这个善良的人性也不变，这个地方淳朴的风俗更不变。 嗯， 那么你认为可能吗？ 嗯，确实是啊， 是让人 怀疑，理想化的。 哎，是这样的。那么我们怎么解释这种现象？我们怎么来理解作者他要这样的用词用语，这样的写呢？有什么意图呢？我想可以通过另外一本书啊，另外一个作者，我们来对比着来看，来理解。这个法国作家有一个非常有名的一个作家叫米兰昆德拉， 嗯 啊，他的著名小说叫《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 嗯， 这部作品里头啊，有这么一段文字，我觉得特别能够帮助我们来理解啊，这个编程里边的作者对于这部分内容的描写。这个昆德拉说，我们可以说一首牧歌就是留在我们心中的一幅图景，像是对天堂的回忆。天堂里的生活不像是一条指向未知的直线，不是一种冒险，它是在已知事物当中的循环运动，它的单调孕育着快乐而不是愁烦。只要人们生活在乡村之中，大自然之中，被家禽家畜，被按部就班的春夏秋冬所怀抱，他们就至少保留了天堂牧歌的依稀微光。小张，你觉没觉得、这个昆德拉真是沈从文的知音呢、 确实是啊， 就是哪怕他没有读过沈从文的文章，对吧？他跟这个沈从文呢有着那么截然不同的生活经历，但是你觉没觉得他真的是真正读懂了编程是用牧歌的这么一种手法来保留人们对天堂，也就是对理想社会的回忆。 对，确实是这样的。对，不同国籍的这个作家，我觉得都是彼此心有灵犀的那种感觉啊。 当我们读到这样的哈这个文字，然后呢我们再回过头来想一想我们今天的啊讲过的一起探讨过的这些内容，那么我们是从编程的小说的标题入手，然后我们进一步的去走进沈从文他的一种创作的心灵，然后去把握他特别想让我们掌握的哈，去了解的就是编程与军人与城池这种特殊的关系，然后呢我们又通过走进查洞特殊的地理区域去把握这个地方的特殊的文化的价值，还有就是这个地方的特殊的就是一种精神的魅力，从而我们结合着沈从文笔下的带有田园牧歌，带着这种对天堂的回忆，我们来重新审视一下这部小说。这是我们今天这一期的主要的内容。那么我们下一期呢，将要从人物这个角度，从我们看这个编程印象最深的几个人物入手，我们再进一步去尝试着去探讨编程可能给我们带来的一些个新的感受和我们的一些个对于沈从文先生新的认识与发现。 好了，那么我们今天时间的关系啊，就先请邓虎老师给大家先讲到这儿。我们在下一周的节目当中，就和大家具体到每一个鲜活的人物的身上去做这种细致的分析了，让我们仔细的去看看他们的身上究竟散发着怎样的迷人的人性的光芒。 好的，好的。 好了，那么今天节目就是这样，再次感谢邓虹老师， 谢谢您。 好了，那么也感谢大家的收听。稍后带给各位的是《楼市好声音》的重播版《教育面对面》，我们明天再见。 编程是沈从文的代表作，入选二十世纪中文小说一百强，排名第二位，仅次于鲁迅的《呐喊》。他以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川湘交界的小镇茶洞为背景，以兼具抒情诗和小品文的优美笔触，描绘了湘西地区特有的风土人情，借传家少女翠翠的纯爱故事，展现出了人性的善良美好。我们如何在优美的文字背后看到书中每个人物的人性光芒？作品又是如何恰到好处地彰显着今天我们提出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经典阅读亲子同行系列节目邀请北师大附中语文特级教师邓虹带您换个角度读编程。 打开书才想起，这小说写于民国23年4月19日。读沈从文的小说很像看 Discovery 频道，总是很忠实地记载故事中的地理、人文及历史。 湖南是他的故乡。一如他所说，对于农人和兵士，怀了不可言说的温爱。他的著作总是在他的生活环境中轻描淡写着。边城是描写一位湘西边境一个名叫茶洞的小山城，杜传夫的孙女遇见城里来的大少爷的凄凉爱情故事。这样的题材并不特别，但沈从文的文字却给这个故事无限的惆怅，因为他总是那么心同此理地关照每个人物的心理状态及其为人处事的社会背景，所以他的小说很少有真的恶人，因为这些恶人不过是被社会价值及道德所操控的可怜人罢了。编成故事的结尾，爷爷在风雨中去世，赖以为生的船也被大水冲走了。这个渡口是官派的，但穷乡僻壤的经费也不是说要有就有的，于是渡人们开始了捐钱的活动。沈从文写道，过渡人一看老船夫不见了，翠翠的辫子上系了白线，就明白那老的已经做完了自己份上的工作，安安静静地躺在土坑里给小蛆吃掉了，并一面用同情的眼色瞧着翠翠，一面就摸出钱来塞进竹筒中去。天保佑你，死了的到西方去，活下的永保平安。翠翠明白那些捐钱人的怜悯与同情的意思，心里酸酸的，忙把身子背过去拉穿。沈从文对故事的人物有很活生生的描绘，同时也不像许多咬文嚼字的作者刻意避开情感的部分。依旧盼不到什么的翠翠， 社区添魅力，生活更美好。由市委社会工委、市人力社保局主办，北京电台城市广播承办的第八届北京魅力社区评选表彰活动正在火热进行中。如果你的社区设施完备、管理规范、环境优美且活动丰富、邻里和谐、服务完善，魅力社区评选等着你。活动详情敬请关注北京城市广播微信公众号，咨询电话85013006 85013006。 三元古传古币王致和六必居，手边的美味，身边的营养，从甜鲜到餐桌，守农美好生活守护者。 亲民接地气，红酒牛栏山，鹏城食品健康肉食专家，源自顺心，一诺千金，顺心控股。 脑洞大开的环保真人秀，炫酷动感的互动平台，趣味多样的环保主题活动，尽在微蓝北京活动现场。我是微蓝北京卡通形象代言人小飞，由首都文明办、市环保局、市志愿服务联合会、北京电台主办的微蓝北京2018互动传播公益活动全面展开，新鲜玩法一网打尽，来和小飞一起参加吧。详情请关注微信公众号微蓝北京，大写的微，蓝天的蓝。